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各位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三 D 化新闻，今天在端午节之后哈，又回来上班了。不知道昨天大家端午节都过得怎么样哈？有没有都像我一样去努力参加千帆竞渡哈？在河里面，不对，我们这确切的说是在海里面，和大海搏击啊，驾驶着凤凰龙舟奋勇直前， 结果就英勇的取得了第四名。 对， 一共有多少支队伍啊？一共四支吧。 对、啊、但这真的是我们的历史最好成绩了。不瞒您说，我们第一次参加比赛获得了第四名，真不 错。是吗？也算是开创历史了哈。 是，哎呀，昨天这个划龙舟，我就觉得哈，你说这个士气真的是非常重要。你这个划船之前啊，我看每个队其实都有一个像你个足球比赛之前，好，大家都要吼吼吼吼，还有这个，比如说有的唱歌啊哈，有的跳舞啊， 对， 然后这个喊各种口号啊，有这种仪式啊。我后来觉得呢，真的，你赛前做了动员跟赛前没有做动员的队伍哈，下了船之后这个表现，就前面那 气势上， 气势啊，你说它真正有多少体现在你这个划船的速度上来呢？我觉得真的是有的。 划了多久啊？其实 就是两分多钟、三分钟的 啊，这么短的路程啊？ 对啊，就 可是你们之前训练了好几个月吧？ 对， 真的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 台上我们划的比较慢，一分钟划不到。反正我就说这个龙舟，昨天划了一天龙舟啊，我就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士气啊，或者说心理作用，对于比赛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心理作用， 你比如说我在下船之前，我看到我们的对手啊，哇，这胳膊粗的都跟我的大腿似的，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我当时就有点泄气了，你知道吧？后来就结果就一滑出去吧，就人家就领先到我们前面了。 基本上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基本上就我也看不清楚谁得了第一名。 天哪！ 啊， 别说了，越说越觉得丢人了。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特别觉得我需要这个 心理咨询师给辅导辅导， 心理干预一下哈。 好，其实呢，朱明奇同学讲了这么大一大段哈，就说到这个心理咨询师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应该是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我的生命当中啊，不能没有了你。 没错，生命当中呢，你不仅需要言参法师这样的心灵鸡汤，也需要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你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灾难，是没有办法自处的。但是最近呢，我看到另外一个报道，是6月4号的一篇比较长文哈，凤凰周刊的报道，说到呢，现在在四川雅安的地震灾区啊，有一群人不受欢迎。我以为是那些志愿者，可能有些志愿者确实也没有那么专业，你来了之后反而会打扰我的生活，但原来不是，是心理咨询师。 是吗？ 说呢，打出一个横幅，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 为什么呢？ 他们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问卷调查，就说你现在的重建的情况啊，什么什么，问一大堆你家庭的情况，大家都觉得烦了。完了之后呢，有人说故意填反的，说我就要气死你。所以对心理咨询师现在的感情变得非常复杂。有人说我收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咨询师的名片啊，名片我拿来干嘛呢？我拿来当扑克牌打。哇，这样给心理咨询师听到呢，可能也是一种伤害，或者是有 一 点委屈。我 出一个协和的，就压住了你港大的。 非常严肃的问题、哦、你看心理咨询师本来在这种理论上哈，你说在大灾难之后大家就会分析说老人、小孩、残障人士还有妇女是容易这个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是需要非常多的关怀的话，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样一个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可理解的情况？ 说实话，心理咨询师或者说心理医生哈，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因为我觉得恐怕跟一般的医生不一样，医生大夫不一样，他们的这个魔力啊，是在我很多我自己都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我自己腿折了，我去这个医院看大夫，那我知道我这个腿折了，我会看到大夫怎么样把我的腿接回去。但是呢，你的心理出了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说到厦门的这个纵火事件。 对， 纵火者很有可能是心理出了问题，但是他自己不一定意识到，甚至他的家人也不一定能够知道。 这还是国人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地带，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心理问题。 嗯，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对心理医生啊，或者说心理专家有着特别特别大的尊敬。 尊敬。 对，我觉得人家是特别高明，他有一种魔力，能够在我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影响我，干预我。 但是我就在内地和香港吧，也是接触过一些心理咨询师哈。你说在内地，其实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也会念一些心理学的课程， 那个叫心理卫生， 不叫心理卫生，我们学的是普通心理学。 哦，你这 是什么？对，我们是哲学院的，哲学院的。 哦，你是大学了 哈。 我就记得小学的时候 不是公共课的，是专业课。 大学的时候有这个心理卫生，不准看黄色图片。 你知道我当时上那个课的时候吧，我以为也是文科类的吧。你说我们念什么哲学、什么宗教之类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讲那个人文历史。 嗯， 但是呢，他心理学原来他说需要是理工科背景的，他非常多的这个神经的剖面给你，然后是分析你的整个大脑皮层结构。 首先是一个医生， 没错，他是这么样一个运转的。哦，当时我上大一的时候那会儿才会感觉到，哦，心理医生跟你以前看到那样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以前你觉得心理医生可能就是一个街道老大妈。 哎，但是呢，后来我接触过心理医生说啊，他说其实在大陆呢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那个心理得心理病的人，你人家会觉得你就 是 得了精神病。对， 不是，不是精神病，是 神经 病。 所以找我们来看病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个职业呢，你说有多么的让人尊敬，总之是在内地是没有的，但是在欧美可能会比我们要这个 非常贵的，看 地位要高， 看一个这个 therapy 非常贵的， 确实。他说在内地的， 而且你看 这个 像这个无间道里边，陈慧琳演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大部分心理咨询师我有听说过的，我的朋友去真的去看的，这心理咨询师不做太多的事情，或者你感觉不到他做太多的事情，他大部分时间就是听你讲， 对，倾 听，把你说的话记下了，然后给你建立记录，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嘚啵嘚啵嘚啵讲一个钟头，心理咨询师也没讲几句话，然后你就结束了，然后就给了很多钱， 还不划算是吧？好，接下来呢，要为您连线到两位，这个真的是心理专家哈，一位是赵安博士，他呢是台湾人，其实在台湾出生长大，后来在香港大学获得了心理学的博士。经他的讲述呢，他经过系统的心理学训练呢，从他本科也许18岁到最后31岁拿到学位是13年的时间，是那样才算一个非常完整的专业的心理学的训练。然后呢，他是在今年的5月份去到了雅安的灾区，然后是接触到很多的中小学，他是亲眼看到灾后一些灾民们遇到哪些的心理的一些问题，并且是给予了一些艺术类的疗法。 艺术类的， 当时他们是让大家画画和写书法。他这样一个根据左脑和右脑功能的分工啊，你画书法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主要是右脑在这个工作，然后右脑同时左脑有什么记忆，他讲非常专业了。总之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的之后，能够缓解心理当中这样一种伤痛感。但是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仅仅是一周的时间啊，在雅安能够持续的帮助到灾民吗？他说确实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够说把当地的老师给培训起来，就将来能够通过这么一种有效的方法让大家继续的接着做，这样之后让大家觉得有人是在关爱我们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受大家排斥的，说你发一张卡片我把它当作扑克牌打。他说并不是这样，在灾区心理咨询师仍然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职位。好，第二位连线到的嘉宾呢是叫做傅春盛啊，他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驻北川站的站长，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他呢就是常年驻扎在北川灾区。等会儿我们有一段录音的访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的是两位专家，好，这是货真价实的心理学的专家来讲他们在灾区的工作经历。 首先第一位呢是从香港出发哈，去往四川雅安地震灾区的赵安博士呢，他就说到一去到当地的灾区呢，会发现房子基本上呢是因为受到之前汶川地震的这个修缮，就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损坏，也没有出现非常大的伤亡，但是孩子们的心理状况出在哪儿呢？是非常焦虑的，就是一直会重复的闪现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的那个画面，然后也是很担心，说爸爸妈妈也很辛苦，然后我们家房子可能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我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然后呢赚钱来养活爸妈，然后给帮助家里面补贴家用。他的心理负担非常非常重，重到之后呢就带来很多的忧虑感，忧虑感没有促进他的成绩上升，反而让他的成绩一落千丈，所以这是他在灾区遇到非常典型的个案，我们来听他的分享。其实孩子们对于心理咨询师的这种干预他们是欢迎的嘛，因为我们就后来又看到很多的新闻，就甚至觉得说心理咨询师在灾区是过剩的，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我应该这样说，我自己到达当地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当然就是慈善团体的这个干预是大家都是出于一片善心，但是我是第一天我到达一个小学，那么这个小学呢还不是说这个一般在县城里面的小学，它是在山上的，是车子都进不去的那种山里面的小学。那么我们去那边做干预一天的时间，就陆陆续续来了大概四组的慈善团体，孩子就不断的被叫到校门口去鼓掌拍手欢迎慈善团体来。然后慈善团体来大部分都是发放物资类的东西。对，那孩子好像也变成是一个，他已经觉得好像习惯了，因为我问了那边的孩子，他们说就是每天都会有很多慈善团体过来。那么另外一点是，譬如说我们在县城的中学要去做服务的时候呢，当地的校长跟副校长就说他们已经接应不暇了，因为有太多慈善团体进去干预。那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当地我们所谓真正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进去干预其实相对少的。很多人都是抱着说我要去帮助灾民做这个心理重建的努力，但是你问他真正的专业背景，其实他们是很缺乏，可能只是读过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然后可能去听过几场讲座，他们就觉得 OK 了。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干预相对来说可能反而激发灾民的负向的情绪，激发出来以后他可能问他当时的情景，但问完以后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所以导致二级的伤害。 好，明白了。可能现在真正的有背景的专业的可以给灾民带来真正是心理上面一些抚慰的人并不多，但实际上大家是满怀一种这个爱心，但可能又碍于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的缺乏，可能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灾民，有可能还伤害到了自己。可能因为你看到这么多的负面的信息的话，我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和消化的话，对自己本身想要去做善事的人心里也可能会造成一种负担，会不会？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到达当地有一个所谓的志愿者的工作平台，就是基本上去到雅安灾区的那边的志愿者都在那边集合。我们也发现一些状况，是我到了那边然后教导志愿者，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做这个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工作，当我在教导他们书法治疗以后，那他们事后他们每一个都跑来跟我说，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安，很多的负面情绪在里面，即便他们做的是所谓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心理辅导，他们自己都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去消化处理。因为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心理学专业背景，就是满怀热情然后很喜欢孩子的一群人就跑来了。 那你自己去完之后见到这么多可能以前也没有见惯那种灾难的场面，你心里会有负担吗？你怎么排解呢？ 其实我自己，我想如果是一个心理学的专业工作者，我们是有两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训练出来的能力。一部分就是说我们是有同理心的，我们在灾难现场我们可以跟灾民感同身受。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在这个同理心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可以同时是站在一个抽离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是很极端的两种一南一北的东西，但是我想这个专业训练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是可以平衡的。 对，可以兼顾。而且有一个概念就是，当你在同理的时候，你跟这个灾民站在同样的心理高度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体会他的焦虑不安或者是难过忧伤的情绪，但同时你在治疗他的过程里面，你看到他慢慢的恢复起来，你自己的心理高度也随着他一起往上升。 嗯， 所以在疗愈他人的同时，我自己的这个部分同理的部分也同时被疗愈。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疗愈不只是帮助他，也帮助我自己再次的被提升被洗涤。我觉得反而是让我自己更有精神更振奋的一件事情。 嗯，就是我知道安安也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是在港大得的心理学博士。你比较起来两岸三地的这个心理咨询师，他们在工作理念上还有工作方式上，你觉得有什么互相借鉴的地方吗？ 我想应该是可以这样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两岸三地要做比较的话，我觉得香港来说这个对于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规范或者是专业的要求程度还有当然台湾这几年也是开始这个对于这个心理咨询师，因为台湾通过了一个心理师法对于这个心理咨询或者是辅导的要求专业程度相对来讲是蛮高的。 嗯， 那内地的话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这个法规或者是政府更多的介入来管理这个部分。 嗯嗯嗯， 因为我可以看到是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有领有所谓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证照。 嗯， 但是这个证照可能他只是需要去我们所谓的补习班去接受两三个月的训练，他就拿到这个证照了。 嗯， 跟一个要完全的读完一个博士或硕士学位然后再去接受专业考试的训练是很不一样的。 嗯，那你走完这条路花了多少年？ 就是从大学然后 拿到博士 班 再拿到证书。 我想就是一般我们念完博士就差不多30岁了，所以我大概就是31岁的时间，31岁就从小念书念到31岁。 真的算上专业训练应该也就是从大学本科开始，可能是3年的时间。 对，是一个很漫长。 对，很漫长。 是的， 所以就非常值得信赖。还有一个问题哈，现在6月13号内地的高中刚刚结束高考嘛，很多人可能在填报志愿，就可能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读这个心理学系，然后读出来你觉得现在看起来这个就业前景怎么样？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的。基本上我如果是我不像这个坊间一般的这一些招生的这些科系或者是招生的补习班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现象是很突出的，在内地我是特别观察到这个现象，就是内地的很多的，因为可能为了要这个收取这个生源，所以他们会特别说这个心理咨询师以后出来是有多么的热门，可以赚多少钱。我自己发现那个状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我也认识很多是从欧美回来的这些心理学家，那他们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感慨，就是因为相对来说欧美的文化也好或者是法规也好或者是保险医疗保险制度也好，他们是保障这个心理咨询这一块的。所以一般的人他们可能有这样的需求，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保险公司是会给付的。但是在东方我们的文化是觉得去看心理咨询师好像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内地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至少在台湾或者是香港，我觉得大家相对来说会觉得好像是被标签上了我有精神病这一件事情被污名化了。所以他们会相对来讲可能会去求助一些其他的方法，可能去庙里面求签，然后去问一些就是借由一些宗教的方式。 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情绪要很稳定。对，这个情绪稳定度要高，那么自己也是要相对来讲是一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讲你自己的这个挫败的承受感也要够强的。 你才可以去抚慰别人。好，谢谢安安的建议。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安安啊，在凤凰 U Radio 的这个 养生坊，你的 养 生坊节目，对我们 的 声音也非常熟悉。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哈，现在也是高考季啊，刚刚结束，很多人可能在想着填报志愿，报什么热门专业或者将来就业前景比较好的。安安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想就读心理学系的话，首先你必须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第二个要对于挫败的承受感强。他讲过有一些经历哈，说我以前带过一些实习生，就这些实习生在接触过的心理学的这个个案之后呢，没有帮助到别人，反倒让自己陷入这个情绪漩涡当中，要别人再来帮他，他这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不太稳定的现象的孩子就不太适合读心理学专业，大家可记住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到一位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驻北川站的站长傅春盛博士，他就更是常年都驻扎在地震灾区，来听一下。傅博士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想请问您哈，您在北川驻扎过多少年啊？在灾区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自汶川地震以来，我基本上是80%时间在灾区工作。主要是驻扎北川时间稍微久一些，也亲身经历了北川的这个心理援助的这个发展史以及老百姓的心理哀伤的一些状况。对，后期我到了玉树、舟曲、盈江、宜良以及现在的庐山，我基本上一直坚持在第一线。对，灾后心理援助是个长期而持久的一个过程。因为人的哀伤在重大灾难面前，它会出现大量的这个控制感或者自尊感以及这个安全感会降低，需要很长时间去修复。就目前而来，老百姓的这个心理状况比5年以前相对要好一些，但是有一个人群比较重要，就是这个丧子的父母。就北川而言，有1758名丧子妈妈，有80%可能已经有了孩子，或者他抱养了很多孩子，抱养了孩子，但有20%还未曾怀孕，还未有怀孕或者没有领养，就是这些人群是目前我们临床一个统称劈胎的地，是我们的关注的人群，也是一个自杀率非常高的人群， 自杀率非常高。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就是这个，即使有很多家长抱养了孩子，或者自己生了孩子，他对以前的孩子还是有一些这个割舍不断，情感的这种连接，很多就是这个家长，就是即使生了一个孩子以后，还经常拿第一个孩子来攀比，这种现象还是屡屡存在，对。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会怎么帮助他们呢？ 我们还是采取一些认知行为一些疗法，让他认识到可能更多的活在当下，帮此时此刻的孩子关注好以前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我们要看到当下一些我们的幸福。往往很多家庭母亲还是遗留在他未来那种创伤当中，还是想念以前那个孩子那种情况，但是我们用认知一些行为疗法或者一些创伤整合疗法，慢慢从另一个创伤中进入现在的此时此刻，让他心理创伤修复更好一些。 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些报道，说到汶川地震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去到灾区，大家说呢，有的心理咨询师可能不够专业，反而是对灾民造成了这个二次伤害，甚至啊，有一些打出了一些横幅，比如说防火防盗防咨询师。那您看到这样的一些新闻之后，您的反应怎么样？确实当地的情况是这样吗？ 的确，第一时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发生这么大的一次地震，可能这种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这个第一时间涌入灾区，帮人们的大爱给遣发出来，在第一时间的的确确会出现一些忙乱、混乱，但是我不认同这个防灾、防后、防次心理咨询这种概念，因为这个心理援助是个专业的一个过程， 对， 我们在心理援助当中可能就几个人群做援助，第一个是可能本硕的大学生，他做一些学校的心理健康辅导，第二个具有5年以上的临床经验的心理治疗师可以做一些高危人群的干预，第三个可能是社工，做一些社区的工作，发掘社区的一些资源，让老百姓自己情感互相连接，但是前期可能出现一些大众院校以及科学院所的确处在一些反复做问卷，可能这种做问卷的情绪可能影响到这些老百姓的情绪，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月以后，这种问卷潮会慢慢退去， 但是留下来的志愿者的的确在五年中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的哀伤修复以及老百姓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体贴做了大量的贡献。 嗯， 我觉得这是比目前是当时那个现状我所看到的。对， 是你刚才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要留下来哈。所以也很多人觉得目前可能很多的志愿者，很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是凭着一腔的这个爱心和善意，但是是在那儿短暂停留，没有办法长期的就维持他的一个持续性的服务。 对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现在就是五年下来，我也是你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也是我非常头疼的事情，也是让我非常思考的事情。 嗯， 因为就国家而言，到目前的确还没有一个心理援助，尤其灾后心理援助的一个归属部门。 嗯， 这是很关键的。假如归属部门以后，可能涉及到专业的经费、专项的这个资金会介入，对志愿者可能的未来的人身保险啦，包括他的系统培训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哎，所以没有关联部门，的确存在一些，好比目前这个前期的系统培训，还有待一些专业性。 嗯， 以及这个灾后心理援助现场一些咨询师的这个督导机制，还需要系统建立。 嗯，就是说咨询师自己也需要督导。为什么呢？ 对，因为咨询师他的确在这个哀伤修复当中帮助别人的情况，也会潜发他一些的内部的那种负性能量。 嗯， 啊，这个负性能量会呈现出来，但他很难会觉察，很难会修复自己。 嗯， 假如没有专业的这个督导机制，没有专业的上级的老师帮助他修复这种创伤，这种创伤也会影响到受助人群，也会伤害到自己。所以这个督导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这个哀伤的修复当中，可能对他们这个心灵的创伤，假如没有这方面的修复，可能是伤害到自己。对。 嗯，其实总体我们从数量上来说，在灾区它目前仍然缺乏心理咨询师吗？您觉得？ 非常非常缺乏。因为到国外就是甚至1000个人当中必须有一个心理治疗师。 嗯， 但是在中国这一块做不到。的确跟我们这个资源很有大关系。所以说跟我们的大量的评估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一个评估下来以后，因为一般的灾区就是有8%到12%做的一个灾后心理援助的一个老百姓这个高危人群，其实需要大量的这个心理援助师奔赴灾区，从学校、社区以及高危人群做一些修复。这一块是的确是存在的。就 但是这个短时间之内有可能解决吗？因为好像如果是真正是具备非常专业的心理学训练的话，也没有办法在几个月之内完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系统的培训。 对，要专业的治疗师，我认为的确需要可能5到10年的培训。 5到10年， 对我们国家国家而言可能还欠缺。但是呢，我还相信呢，就是要带着爱心去，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去。对这个老百姓真诚的去有帮扶的那种意愿，我相信就是不是专业的，就是还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临床治疗师，可以在灾区开展一些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 就社区工作。对。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老师以及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我认为对就目前而言，对老百姓，对这个孩子救护他的心理创伤，这种心灵的陪伴也会给他建立一些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本身就能促进他创伤的整合，促进他创伤的修复。对。 是。好，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哈。其实近期我们看到社会上也是发生非常多的这个重大的安全事故，像吉林的这个勤业企业是大火灾，然后厦门是盱眙纵火案，也是在公交车上有40多个人遇难。像这种家庭突然间遭遇到重大变故，怎么样去通过心理学的干预让家人尽快的安抚情绪呢？有什么建议吗？ 的确这个重大灾难以后，就是人的这个自尊感、安全感、这种控制感都会降低。他会哭像个婴儿一样，他说他长期哭泣。说这种情况，我人建议第一个就是政府的积极介入，这政府领导的这个无限的关怀，这是第一个，对他们心理创伤会起到积极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最好让他最亲近的家属，他本身最相信的人，最好是24小时站在他身边，用心去帮助他，倾吐他的这个内心的这种痛苦，体贴他的生活，这对他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个呢，假如有条件，有专业的，具有创伤后专业的这种心理师，去做一些前期评估，再根据他评估的效果、哀伤的程度， 加一些这个个体的干预及团体的干预啊，只有这三方面要同时进展，可能更好一些。 嗯，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这个最优的选择吗？您觉得？ 对，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是我希望是在24小时内或者尽快把它介入。 嗯， 啊，因为这个重大灾难以后，人们还对创伤没有真正呈现出来，更多的是否认这个现实， 嗯、对，接受不了。 做一个心灵陪伴， 嗯， 要一或者两周以后或一个月以后，有专业的治疗师进入，可能对他最后的创伤的 PTSD 的一个修复可能更好一些。 嗯， 这种一旦介入以后，我希望这个治疗师做一个长期的跟踪， 对， 而不是单独的说我三天两天就很难的。 嗯， 我希望就是3个月、6个月甚至1年去关注他， 嗯， 去给他做一些帮扶，对他未来的这种心理创伤的这个修复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没错，长久的关怀和温暖哈。 对， 好，非常感谢，谢谢今天跟我们连线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驻北川站的站长傅春盛博士，谢谢您。好，那刚才为你连线到呢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北川站站长傅春盛博士，他讲到一点呢，我觉得是体现整个中国目前对于专业的越来越尊重。其实在灾区哈，很多的灾民，你现在如果提起来这个心理咨询师，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来搞思想教育的。但是你想， 政工干部， 没错，你想当年从汶川地震到这个雅安地震，各个的救援的那些环节是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这个服务周到人性化，但是反倒在心理咨询心理建设上面，首先可能从学术上他们有非常多的争议，就比如说你让那些丧子的妈妈们是想过去呢还是想未来呢，怎么样去让鼓励他们以后生孩子，是动机是什么，是说为了这个抚平以前的创伤，还是说让孩子带妈妈就进到一个另外的一个未来一个生活的想象当中去，在学术上他们有过讨论的。但是重要的一点在哪呢，就是要尊重这样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让大家觉得这是一帮可以帮助我的人，而不是说来做思想教育的，让大家觉得做研究做问卷是一个非常繁重的负担。 心理咨询师和政工干部的最大区别是，政工干部是我说你听，心理咨询师是你说 我听。而且傅博士讲的很重要一点，要一颗真诚的爱心。 好 了，我们休息，马上回来。 城市彩虹，朋友就陪你沉默，看车水马龙，看没星星的夜空， You're never alone。 你好久没说梦想，说到眼睛发亮，不可一世的笑容连我都没感动，我们说改变世界却被世界改变，记得你要我提醒别改变太多，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别忘那一年那一天出发时心中的梦，难免会受伤，注定要心痛，别忘了还有我老朋友。在心中，人生这一杯酒，滋味已经尝够。每个人都不容易，但也都走到这里，我们就看看命运还要安排什么。莫忘初衷。Yeah. 还在等待彩虹，等一雪风霜经过才能承受结果，就干掉这杯酒，心有始有终。莫忘初衷， 新闻财经 3D 呈现触角无限， 优是一种滋味， 吃喝玩乐养生健康样样兼备， 优是一种人味， 天天互动每天都 好。 U Radio 优质节目赏听悦目， 说实话，刚才听了这个两位心理咨询专家的这个分享哈， 嗯，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不是说灾区或者在中国缺心理咨询师，而是缺靠谱的心理咨询师。 没错， 对吧？ 你看，其实根据国际上的一些范例哈，他们说，嗯，如果是想要培养成一个靠谱的，跟你说，安安，他从18岁，人家也不怕透露年龄，说我31岁博士毕业， 嗯， 你看算起来13年的时间， 嗯， 他刚才不是讲了吗，他说在内地他也看到一些获得所谓的一些心理咨询的证书啊，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几个月的时间呢，就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在专业知识上的匮乏。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你这问题在哪儿吗？刚才我不是问那个傅博士，我说为什么心理咨询师自己还要督导，因为他们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也会陷入这个情绪疾病，因为你面到 吸收很多负能量， 对，面到这么面对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呢，你会怀疑自己的专业能力，我没有办法帮到他。我就看到报道，当说， 而且我能够想到心理咨询师很多程度上只是改变你的感受， 嗯， 或者但他不能够改变事实， 嗯， 比如说这个逝去的亲人他不能够通过心理辅导把他挽回来， 嗯， 是吧？ 所以你说真的是从事心理咨询，嗯，你要服务他，从心理上能力上情感上你都要帮助他， 嗯， 有的时候帮助不了呢，就会造成这种强烈的耗竭感，就自己产生挫败，然后甚至把自己都带入这个精神的深渊，没有办法自拔。 嗯， 所以说你在灾区服务灾民的话，自己本身会配一些督导哈。刚才那个傅博士讲， 嗯， 他讲的也比较这个委婉，可能其实我看到那些资料呢，说现在中科院的心理研究所就把设立他们心理援助工作站列入他们的行动计划。 嗯， 依据国际惯例呢，这个心理援助站至少要7名工作人员，其中是一位精神科医生，要评估和诊断常见的精神疾病，2名心理咨询师进行这个心理咨询和个体的危机干预，2名心理辅导员进行团体的心理辅导，还有2名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完整的服务链嘛，一共是7名人员。但是你听到的报道说什么防火防灾防心理咨询师，是不是这样呢？刚才听到两位的一个状况，确实就明启讲的，缺少靠谱的，从资源上来说， 嗯， 还做不到。 对，你刚才说的，像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自己去工作，还得配备给他提供支援的人。 嗯，对， 这个想法固然可能是一个国际标准啊， 嗯， 但是我能够想到的一种反应是，这在地震灾区，很多时候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这样的人力的要求， 嗯， 啊，是不是过于的奢侈？ 嗯， 或者说这个标准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恐怕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新的调查，是香港的调查，说调查香港人的压力指数啊，最后是发现家中的爸爸， 嗯， 这个压力是严重爆棚，开心指数是不合格。 嗯， 你就说这个香港相对来说是经济哈，经济是比较发达，大家可以说在生活的这个可以支配的资源方面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种家庭，我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当中，你压力仍然没有办法得到缓解，更不用说到一个地震灾区，你属于一种非常态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真的要能够说正视这个问题，或者说来解决这样的这种问题的话，首先它可能是这个常态化的，你家庭当中的一些问题能够解决。 所以长期来说，心理咨询师应该还算是一个吃香的，至少是这个有需求的。 所以你觉得你要是够这个 强大，心理够强大， 小宇宙够 情绪够稳定 的话，你高考结束之后还是可以考虑报考，但是要考虑到这个时间哈，你要如果那种计划着我这个。30岁之前就得怎么说呢？就得这个出来工作了，那恐怕有点难。因为就像很多人说的，心理咨询师他首先是一个医生，他得学很多医生的这个知识。而且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哈。我有一个朋友做这个心理咨询师，他跟我讲说，其实很多的心理的疾病，首先是生理上的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觉得我情绪不好，我心情不好， 抑郁症， 很有可能是你。比如说你真的这个身体上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我就身体这块地方，不说我比如说我经常头疼，我头疼，我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就我导致我心情不好，这既是心理的问题也是生理的问题。所以说很多心理咨询师他需要能够判断你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所以我会比如说我建议你先去看一看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再来看心理方面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让我重新选择一次大学专业，我以前是把法学列为我的这个第一志愿，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真的觉得心理学是可以考虑的。真的 言参法师后继有人。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三地化新闻讨论到的第一个话题哈。接下来进入有话直说的环节，欢迎你打进电话来。 好，有话直说，今天我们关注到在美国，人家说这个钓鱼执法哈，在国外也有，有一位四川成都人叫做李翔，今年36岁，被称为是中国的盗版大王。怎么说呢？他这个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啊，通过网站和电子邮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61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买家销售了这个500多件受版权保护作品的盗版制品。这里说的这个用到很多术语啊，我估计很多可能就是这个拷贝的电影啊，或者说这个游戏啊，这一类的。但是呢，如果你真按算总价值的话，就发现不得了，这个总价值达到了1亿美元哈。买家当中甚至包括了一些科学家，乃至这个 NASA 的一些这个美国国家航天局的雇员。最近呢，这个2010年的时候啊，美国国土安全部就雇了一个人，向李翔订购了5套软件，其中就包括了一套航天卫星工具套件，价值15万美元。但是这个李翔，这个价值15万美元，但因为它是盗版的呢，李翔只收取几千美元。于是这个人呢就约他见面谈生意，把他约到了美属的塞班岛，结果在那里呢就被这个美国警方当地警方给捕获了。那这个现在是要起诉他，在这个李翔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地区法院认罪了。那如果说根据他的这个金额的话，那可能是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控，可能是一个重罪的问题。因此呢，有人也说啊，盗版确实是违法，但是你这个美国执法机构是不是有一个大家熟悉的钓鱼执法？我在明明知道的情况下，我引诱你来犯法，我把你诱骗到这个从中国骗出来，骗到塞班岛，再把你抓起来，好，然后再来定你的罪。这个执法的过程本身有没有问题？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上听众1872343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来告诉我们。虽然说案情有些复杂，但相信你还是有自己的眼光 和判断力的。说到钓鱼执法，其实很多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好，马上打进电话来吧。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我从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跳舞啦，所以跳舞的细胞呢其实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只是跳舞呢需要有音乐，所以音乐呢也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2点钟，优越西洋馆里头尽是1小时能让你振奋精神、摆动身体的潮流西洋音乐。愿意和我一起在空中跳支舞吗？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点花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钓鱼执法，之前这个名词最早是在上海的这个运管部门这个抓捕非法运营的车辆当中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没想到外国也有这个钓鱼的。好，把一个四川成都的朋友骗到塞班岛去卖这个盗版软件。 嗯， 盗版软件呢价值15万美元，他只卖几千美金，你看物美价廉。我不知道这个机票钱是谁出的，结果到那边呢就被警察给抓了。结果现在总计哈，08年到11年一共是卖了价值1亿美元的这个盗版软件，相当于这个经手了一架美军先进的战斗机， 也真够厉害的，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版权犯罪案件。 这个非常厉害哈！但是这个虽然说大家都知道盗版是违法的，但是这个感觉呢，在中国估计要稍微弱一些，因为我相信，身边的大部分朋友恐怕都有跟这个盗版软件或者电影、游戏哈打交道的经历。我先坦诚一下，我就有，我用过， 看盗版电影长大的 啊，真是。好，李小姐，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哎，您好。 这个中关村现在可能卖光碟的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要是有人啊，这个把这个警察如果说去诱捕一个卖盗版光碟的，您觉得这个到底是合理吗？或者合法吗？ 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事儿，他不能算是一个诱捕，因为他不可能上咱们国家来去找这个人去抓他，所以才会把他就是叫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嗯。那他其实有一种可能性啊，当然是这个联系中国的公安在中国抓他。 嗯，但是可能我觉得中国公安未必就是那么尽心尽力的去抓这个人。 一般来说不愿意抓卖盗版的哈。 因为如果要是传开了的话，那大家都会说中国这么卖盗版的，你为什么只抓他一个人？但是他确实是侵害了别的国家的这个利益，然后就是在别的国家法律对这个规定的比咱们这边要更严。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美国警方这么做没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他们只不过是就是做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批捕，因为他不可能到咱们国家来抓这个，因为在咱们国家法律对这块可能没有这么严，所以就干脆把他叫到别的地方，这样就是拘捕他也是合理的。 嗯，好，非常感谢北京李小姐。谢谢这个李小姐说没有什么问题。哎，这个律师的很多律师的意见是一样的哈。有律师就表示在法律上没有这个钓鱼执法这个概念，这只是我们一个俗语的表达方式。在法律上只有合法的执法和违法的执法啊，你不能够违法的执法，但是严格上来说，这次这个美国警方的这个行动并没有违法。好，香港的袁小姐你好。袁小姐应该是在袁小姐不是在五号线上吗？我再试一下。喂，你好，是陈先生吗？ 哎，你好。 哎，陈先生，广州的陈先生好，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以美国的角度，其实还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吧，因为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那个重视程度 可能是远超我们这边的一个重视程度的。然后对于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侵权行为的存在，我估计我想他们也是一种相当不能容忍的一种情况，然后可能才有今天的最近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执法行为吧。 您觉得是因为这个美国的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重视的程度比中国要高？ 对，而且他们整一个氛围对于这样的行为都是一种很不能容忍和要进行严厉打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个可能和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的。 好，非常感谢广州的陈先生，这恐怕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警方没有采取一种看上去更这个循规蹈矩的方法，联系中国的警方，然后来这个进行国内的这个执法。 而且听说呢，在美国的办案呢，诱捕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有律师说呢，因为现在一个大背景，说因为基于美国对于网络战的越来越重视，所以会导致这个 因为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哈，这个李翔现在公布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名字，他卖的这套软件呢是有关航天技术的软件，这不是一般的这个盗版电影或者说盗版游戏那么简单啊，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军事或者说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机密，有一些非常敏感的题材了。那接下来是好香港的袁小姐，袁小姐你好。袁小姐的电话断了。好，那穆先生你好。 你好。 穆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嘛，叫杀鸡给猴看。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杀猴给鸡看，就是抓这个大的盗版贩子，然后想威慑一下那些小的。然后再一者，肯定是美国的一些企业在背后有一些利益的驱动，他们觉得可能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盗版会损害到他们的一些利益嘛，他们可能向中国征收一些版权费用什么之类的，想通过这个来牟利。这个所以也不是，这个所谓的版权其实就是一些企业用来获取很多利润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是。 所以您对这个版权的态度，我听起来好像觉得不是很，这个有一点不以为然。 我觉得版权这个东西，看你怎么谈。如果说这保护版权当然是有利于创新，但是你过度的去保护版权，也会让很多人就是无所适从。我要用一个东西，比如说一双鞋子，谁都知道怎么做，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申请了版权，我后面就不能照着你的方式来做了，这个也是一个困扰。如果像这种东西都可以，就是可以放开一些那种，就是有一些版权它可能就是开放让大家可以共享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也是一种帮助。你这个保护版权不一定非得通过这种垄断的方式来保护嘛。 好，非常感谢穆先生的意见。这个穆先生就对这个版权的保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好，袁小姐终于联系上了。袁小姐你好。 喂，你好。 袁小姐您怎么看呢？ 我就觉得这是，其实因为这是一件非法的事情嘛，本来就，那他无论是对于哪个国家的人来说，他都会应该都会非法处置，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中国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您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执法行动？ 对，我觉得是。 好，那您觉得这样的这个行动啊，会不会对国内其他的这些盗版的从业者有震慑的作用呢？ 会，肯定会。 但是我会想到很多人可能最大的一个警惕就是以后不要出国交易。 对对对，也是没错的。 好， 我其实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也是会很不习惯嘛，就很多同学也会下载一些非法的东西，然后就会收到律师信。 真的有收到律师信啊？ 对对对，会啊，会有同学收到律师信。 是下载到什么东西呢？ 就用 BT 下载一些电影啊之类的。 然后是谁发律师信过来？ 那我就不清楚了。 用 BT 下载电影在香港会收到律师信啊？ 对，会在宿舍里下载就会收到律师信。 这个是日本方面发来的律师信吗？这个就不太确定了。好，非常感 谢。谢 谢 香港的袁小姐。 香港的袁小姐。 他说了这个，我想另外一个事儿。我记得之前啊，就广东还是广西有个青年，他呢在外面学艺，然后呢是学理发的，回到家乡一个小县城里面，然后他就开那个理发店嘛。后来估计那个理发店开的规模比较大了，就到比较大的城市去开。 是。 然后他开呢，就把他在外面看到那些比较好看的这个洗头发那个沙发的那个布啊，他弄的是 LV 的那块布，你知道吗？结果呢，还真的是被 LV 他们盯上了，结果也是给他发律师信，然后要告他，并且让他赔偿。他当时就傻眼了，他说：“这块布 我完全没有想到有所谓的版权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也不管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可能真的是在这个意识上大家没有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很多时候啊，这样的企业它在进行这样的维权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它用户的感受哈，因为很多人恐怕都是比如说我是从买假 LV 包开始的，等我真的有了钱了我才来买你真 LV 包，你要是让我连假 LV 包都买不到的话，你估计真 LV 包也这个很难以后有更多的消费者了。 但是关键是呢，不管买真的假的一定得小心啊，你不知道这个眼睛在什么时候就把你盯上了。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